到了吗？ 关云长，身入虎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七月七花灯盛会。这一场盛会上啊，就在最热闹的这个乐安桥的旁边，有这么一座翠华楼。翠华楼中正在举行一场规模庞大的赛事会。当然了，现在这个赛事会还没开始呢，哎，赛事会要等到定征天才能开始进行。那现在是什么时间呢？现在是来参加赛事会的这些个诗客们，哎，有当地的名人雅士，更多的是山西各州各府的这些官员。现在这个时候是这些人联络感情，吃吃喝喝，哎，是个预热的阶段。大家伙在席间是觥筹交错，划拳行令，闹得是乌烟瘴气，不亦乐乎。单等着定征天好正式开始举行赛事会。那么上文书咱说了，李珀主要的目的啊不是在于什么赛事会，哎，他最重要的是要见一个重要的人物来商讨后面的事情。商讨什么事情啊？前文书咱说了，李珀这小子野心是越来越大。他怎么发家的呀？他靠的什么呀？就靠买卖毒品。虽然说在明朝中叶的时候，毒品呢还不是很盛行，鸦片这种东西呢刚刚进口来到中国，一般老百姓啊也不太能接触得上，哎，但是达官贵族之间呢已经逐渐的开始尝试使用鸦片了。当然了，打着以药用为名的幌子，更多的人呢就是吸毒。尤其啊，李珀从中渔利之后，他在这些山西的官员当中是颇有一号。通过李珀，这些官员们又借助毒品各自相识，互相的交换利益。哎，这李珀呢就成了当地著名的一个商人了，跟这些政客们之间关系也都非常的密切，所以这李珀呀就这么发家的。光是进口毒品，光是给这些官员们出售毒品，李珀还不满足。他今天来见这个老爷子有两个事儿。第一呀，李珀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和地位，因为在这老爷子的眼中啊，这李珀一直登不上台面，因为所谓的这个老爷子身份太高了。李珀一个破落户出身，现在有俩糟钱就想巴结人家，那痴心妄想。 要不怎么尊称叫老爷子呢？所以李珀呀，前些时跟这老爷子来探讨后面事情的时候就说了，说我新近结交了一位把兄弟，他是京城大官的外甥，哎，此人姓朱，叫朱成。跟这老爷子说完之后啊，这老爷子也有点不置可否，提出来呢要见一见这位所谓的朱成。那么今天呢，李珀就把成王带到这个翠花楼的三楼。带成王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跟这老爷子一块商讨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就是未来啊，李珀想开垦出一片地来种植鸦片。这个事情可是大事儿啊。明朝的土地都是统一管理的，你说哎，我随便开垦出地来，我就种什么东西，那能行吗？你得经过官府的允许啊。这明朝管理土地啊，靠的是叫榆林图册。这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一个土地的登记表啊。这图册当中呢，详细登记每一块土地的编号，包括土地所有者的姓名，这土地多大多长，亩数，四周的边界，土地的等级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明朝统治者把每一块土地绘制成图，哎，而且这每个册子前面呢还有土地的一个综合的图形。那个时候这个土地管理啊就已经相当的细致和科学了。这综合的图形啊就好像鱼鳞一样，哎，你想那土地绘的图嘛，一扎的一块呢，所以这种图册就叫鱼鳞图册。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想单独开辟出土地来种植毒品，那这是好干的事儿吗？因此必须有位高权重之人在当中来运作这个事情。怎么运作呀？那空间也很大呀。即便说这榆林图册登记的土地多详细，其实呢也有漏网之鱼。有一些土地啊根本没在图册当中进行登记，那么这些资源当然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了。再有啊，那个年月还有很多的荒地可以开垦吗？你想种植鸦片，那也不是市块征地就能种的，这个土地啊还得有一定的条件。所以到底选哪块地，到底这个事儿怎么来运作，做成之后这利益怎么分配，那这些事情不得好好聊吗？前些时啊，李珀就是找老爷子说这事儿去了。后来呢，老爷子跟他说，咱们初步啊先有这个意向，具体的事宜我们七月七的晚上跟你那位结拜的把兄弟咱们好好的谈一谈。因此呢，今天李珀呀就把成王带到了翠花楼。上文书咱说李珀是先进入到这个三楼的雅间当中了。进来之后啊，一看在这雅间里边摆着一张巨大的罗汉床，床上呢斜倚着一个胖大的老者，呵家这大腿体重得有240来斤，身上的肉都噔噔噔噔的。其实这位的年纪也就是40出头，不到50。不过呀，由于他平时养尊处优，缺乏运动，而且纵欲无度，显得十分的苍老。你这看起来啊像70、80岁的样子，眼皮也耷拉了，两个大脸蛋子，肉皮也松了，往下垂的呀都快耷拉到胸脯上了。哎，您看没看过有一个动画片叫《猫和老鼠》，里边有一只大沙皮狗，这老头啊长得就像那大沙皮狗似的，哼，不怒自威呀。这么一摊肉就在这个罗汉床上在这斜躺着，干嘛呢？正在抽大烟呢。哈家伙，这老头啊抽的可挺来劲。要说抽这鸦片呢，原来是要生食的，后来才发明了熟食的方法。 你再看这老头啊，手里拿着一根特别名贵的这么一杆大烟枪。这烟枪呢，组成也很复杂，现在我们见不到这类东西了。其实在那个年月啊，很多人呢把烟枪这种东西当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了，哎，甚至不亚于很多的这个工艺品呢，乃至一些古玩。你就说这老爷子他手里这杆大烟枪，由烟嘴、烟杆、烟头、烟葫芦这四部分组成啊。烟嘴呢就是一个圆柱形的，中心呢钻一个孔道，跟这烟杆连着，哎，就是吸食这个鸦片的这个接嘴吧，这个地方。这烟杆啊，哎呦，太漂亮了。一般的有木质的，有竹杆的，也有骨质的，还有金属的。这老爷子这个大烟杆啊，这是象牙做的，嘿，做工非常的考究。在烟杆上呢有烟头啊，一般的呀有这个包银的、包铜的，也有这个紫砂的、瓷器的、木料的，反正也有这个什么这个动物的骨骼做成的。老爷子这个烟头啊是包金的，同时呢再在这个金银铜的器物上镶着翡翠、宝石、玛瑙、景泰蓝，哈，太漂亮了。烟头上安着一个烟葫芦，俗称叫烟斗，一般的都是紫砂的或者是瓷器做的，哎，是一个扁的球形的这么个东西啊，或者有的呢是六角形啊、八角形啊这样的。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跟烟杆相连的呀，哎，上下相通的这么一个口，鸦片烟膏就放在这个葫芦口上，然后用烟火化烟，哎，就吸这个鸦片。这老爷子这针烟枪啊，这烟葫芦讲究，紫砂烧制而成，成陀螺形，上边还刻绘着兰草图画，画中呢刻着仿板桥道人笔法的落款横富，永恒的富贵。你看看，这就代表使用这杆烟枪的人他的身份了。老爷子在这抽的正欢呢，吧嗒吧嗒吧嗒，正在这吸呢。李珀从外边进来了，毕恭毕敬的给老爷子施了个礼。老爷子，我来了。哦，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屋中响起，是李珀呀。 是是是，正是小子。哎，老爷子，前者跟您提的我的那位结拜的把兄弟，他的舅舅啊就是京城里的吏部天官荣金榜，他呢人都叫他程少爷。今天呢我按照您的要求，我把他也带来了。 啊、哦、好吧，那请进来咱们见一见吧。 哎，好嘞，他问谢谢。哎哎哎，李珀回头一看，怎么没人了？哎，刚才还在这儿来着。那什么，老爷子，可能我这兄弟有什么事情，刚才还在这儿呢。那个什么，您先慢用着，我出去找他去。李珀呀，十分的尴尬呀，赶紧转身出来了。问这个三楼的下人，我兄弟呢？这个下人说啊，刚才看您进门之后啊，那个少爷也进了门了，然后也不知为什么他转身出来了，又到楼下了。嘿，你说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哎呀，兄弟，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你跟我一块进来吗？见见老太爷吗？那赶紧吧，我去找他去吧。李珀呀，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噔噔噔噔， 下的楼来就找成王。成王怎么没进去啊？成王不是没进去，进去他一看床上这位呀、啊、他又出来了。怎么呢？成王一看，我认识啊，什么老爷子呀，这不是山西那个监军郭靖郭公公吗？王振手底下第一号的那个老太监吗？哎呀，哎呀，把成王吓了一跳啊。成王心说，我要进去跟他一见面，这就露馅了。 可是他又没法把这事儿给李破说呀，这怎么办？所以成王啊只得是独自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了楼了。到了楼下，成王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我要是不跟李破去，我怎么解释呢？正在成王啊想主意还没想出来的时候，他听见楼上脚步声响，他猜到了，这李破一看自己没进去，这是出来找他来了。哎呀呀呀呀，这如何是好啊？我这对策还没想出来呢。成王在情急之下一转身，他进了茅房了。李破到了楼下一看成王不在啊，问旁边人，哎，我兄弟哪儿去了？旁边人这指说，啊，那个少爷刚进茅房。这李破也真够巧的，直接到了茅房的门口。我说兄弟，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给老爷子隆重介绍呢，回头一看你人没了。成王蹲茅房里边都快哭了。哎，我说兄长啊，我这个是这样，我这两天呀肚子不好，也不知道你在你府上我吃什么东西了，哈哈，或者是啊，今天张才的时候啊多喝了两杯，哎呀我这肚子难受得很。李破一听，哦，这样啊，那行吧，那什么吧，那我就到二楼啊头一个包房我去等你啊，一会儿你从厕所出来你到那儿去找我好不好？我先上去了，你可快点啊，此事非同小可，很重要啊。李破说完了转身他上了二楼了。哎呀，成王在这茅房里边蹲着就在这想辙，心说他娘的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还躲不过去了。其实啊今天晚上成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李破，要让李破按照他的原计划来进行。什么计划呀？所谓的这个赛诗会根本就是一场毒品交易。原定的计划就是到了定征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得了喝得了，这帮官员和这些这文人墨客那就要开始作诗了。只不过呀，这场赛事会是要在毒品的刺激下来进行啊。李破会为这些达官贵人提供鸦片，那么这个翠华楼的二楼这些包间也就成了吸毒的场所。一般来说这个花灯会啊到了定征天呢基本上也就散尽了，没散的也是三三两两小规模的了。所以这个翠华楼呢是到定征天才开始吸毒开始作诗，就是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当九姨太把这些安排告诉这成王之后，成王迅速跟于谦定下了妙计，那就是7月7花灯会要抓一个现行啊，要将山西官场当中凡是涉毒的官员来个一网打尽。不是找不着李破的那个账本吗？没关系，直接到现场来抓毒，这你还有什么说的？给你抓个现行。所以其实啊，现在的乐安桥外有很多的老百姓，那都是于谦的人化妆改扮的。于谦这一次行动并没有用县衙里的人，他怕这当中啊，包括这个景福田都有可能涉案其中不干净。于谦从哪儿找的人呢？他直接联系山西按察使萧福林，从都指挥使司给他派出了精兵强将，由铁臂大侠雷春雷万明来带队，领着部队人马呀是悄悄地进驻到了广陵县。哎，从外调来的正规军来办这个事儿。那么今天晚上这些士兵们也都化妆改扮成老百姓，外边穿的是普通的百姓的衣服，其实内里啊身着软甲，是身藏利刃，单等于谦一声令下就闯到翠华楼，把这些人是当场拿获。可是如果这些人还没开始吸毒，还没开始这赛事会呢，那么如果贸然行动的话那就功亏一篑了。所以啊于谦最重要的是等待， 成王的任务，那一方面李珀邀请他来，他不能不来啊，这场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单等定更天呢，等这帮人把烟枪举起来，成王一报信儿，于谦就行动了。所以这就是于谦的一番安排。可是现在啊，成王如果真到三楼去见了这个郭靖，那就全都露馅了。成王心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见这个郭靖啊，这车怎么办呢？成王一想，实在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啊，眼看着这就到了定更天了，不行，我是绝对不能暴露我的身份。成王心想，对，就这么办，我呀，我跑吧。我想到这儿啊，他从茅房当中悄悄的出来，他就出了这个翠华楼了。您说怎么那么巧，他刚一出这翠华楼啊，就听见有一个娇滴滴女人的声音在远处喊他，哎，王爷，哎呀，真是王爷，王爷，您怎么在这儿呢？他这一句话吓得成王浑身透汗，我的妈呀，这是谁呀？怎么把我给认出来了？说话之间呢，翠花楼当中李珀从中也走出来了。为什么呀？因为李珀等了成王等半天没等着人呢，他不放心，到楼下问，下人说那个看见少爷从茅房出来了，然后没上楼啊，直接就走了。嘿，李珀心说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李珀出的门来，正看见成王立在当场，远处有一个女子正在奔成王走来。咱们下回再说。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在翠华楼上是好不尴尬呀。原本成王想的挺好，心说话，嘿，这回我可立了首功一件。哎，于谦办这个案子啊，从一个人口失踪的小案，查出来一个整个山西官场上的腐败案件，还不仅是腐败呢，这里边还涉嫌了吸毒，好嘛，大明开国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案子呢，所以成王的内心也十分的兴奋。可是啊，这倒霉就倒霉在这李珀身上。这李珀呢，老想在这个老爷子的面前呢，哎，增加自己的分量，所以呢，他特别想跟成王一起来跟老爷子商谈商谈，哎，未来我们怎么开垦荒地种植鸦片的这个事儿，也想通过成王他的背景身份来彰显自己。所以他把成王就带到了翠花楼的三楼，要见一见这位老爷子。这老爷子就是山西那位监军大太监郭靖，郭公公。这是王振的人呢、啊、是王振最依赖的一位太监了。原来曾经做过王振的上级，那么在王振做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后，他是转而又抱了王振的大腿。他年龄比王振稍长一些，原来又在皇宫做事，那跟成王那都太熟悉了。所以成王呢，他不敢见郭靖，一见郭靖，自己的身份这不就露馅了吗？这戏要是演不成了，还没到定征天，那不会影响于谦后面的整个计划吗？哎呀，所以成王太尴尬了，赶紧是落荒而逃。他就想干脆啊，我就走了算了，哎，谁也看不见我。可是没想到，就在成王要离开翠花楼的时候，你说怎么这么寸，他刚一出门啊，被人给认出来了，还是一位妙龄女子。这个人是谁呀？嘿嘿，这个人可不简单呐、啊、他就是未来的代宗的妃子，未来的皇贵妃，也是成王的夫人。此人姓唐啊，名叫唐雅娇。那位说这个人是谁，您别着急，咱们稍微的介绍两句。成王的夫人历史上也有这么一号吧。这个女人姓唐，她的父亲是锦衣卫的百户，叫唐兴。哎呀，这个唐兴对他的女儿唐雅娇呢是疼爱有加呀，从小就给了女儿啊非常好的教育。而且呢，自己作为锦衣卫，不仅教女儿习文， 还教女儿练武。因此啊，唐雅娇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假小子似的性格，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女汉子。咱们单说有这么一年，唐兴呢完成了皇帝交给的任务啊，那还是宣宗年间的事儿。这个宣宗呢十分的高兴，就赏了唐兴一块田地，然后啊就让唐兴举家搬到这块地去居住。结果没想到这块田地啊本来有主人，估计啊这就是信息不对等造成的。哎，皇上呢没看好，你说把一个有主人的地又封给唐兴了。结果唐兴到那儿一去住啊，人这家这主人不乐意了，就跟唐兴打官司。因为人家家也是有真有怕的，也不惧怕你什么锦衣卫，一路打到八宝金殿，上皇上面前来评理了。那位说，那不是皇上封错了吗？那就再封一个呗。那哪行啊，封建社会谁错皇上也不能错，哎，是皇上对了是对，皇上不对他也是对。那这事儿怎么处理呢？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金殿之上啊，唐兴的女儿当时年仅12岁的这个小姑娘唐雅娇是站出来据理力争。唐雅娇在这个金殿之上是言之凿凿，她说呀，这件事情的重点是在于到底是大明法律作数，还是咱们皇上的话算数。哎，大伙一听是这个道理，因为在法律的范畴内啊，人家原来那块田地的主人哎，应该拥有这块地。但是后来皇帝啊又把这块地哎封给唐兴了，那就是如果皇上的话算数呢，那么这块地就归唐兴，如果大明法律为大呢，那么这块地就归人家原来那个主人。实际上啊，在封建社会这种法律上的争论并不是明朝才有的。南宋时期有一个律敕之争案，哎，讲的也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说皇帝的圣旨跟一朝的法律发生冲突了，那么到底是听谁的呢？这个问题啊其实一直没有标准答案，到了一定的时候往往是谁在政治上谁更有优势，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更倾向于对谁有利。没想到这个问题在大明朝宣宗年间又被摆在皇帝的面前了。哎呀，大伙儿一看这接下来怎么判呢？没想到唐雅娇继续说，那么我主万岁，如果今天您说了您的话是大于法律，那不用问了，我就请原来田地的主人搬出这块地，我的父亲唐兴就成为这块地新的主人。可是如果您说法律有效，比您的话好使，那么结果就是您方才说的这句话又大于了法律本身。哼，这十几岁的小姑娘这一番言论出口是满堂哗然呐，哈哈，有的唏嘘有的鼓掌啊。虽然这是一种诡辩之论吧，但是可以想见唐雅娇是多么的聪明睿智。宣宗皇帝对这小姑娘也特别的喜爱。当然了，这件事情最妥善的处理方法那就是又封给唐兴另一块地，哎，谁也没得罪。那么由于宣宗特别喜欢这个唐雅娇，就把唐雅娇呢赐给了自己的小儿子朱祁钰，就是成王啊，定了这么一桩娃娃亲。当然了，亲事是定下来了，那要说举行婚礼那得等两个人成年以后啊。只不过呢，有这门亲事在，这关系确定了之后啊，老唐家跟成王他们家呀也是经常往来，这唐雅娇跟成王的关系也还不错，也算是青梅竹马吧。不过随着后来朱祁镇登基，那么朱祁钰呢也成为了一国的成王，这王爷的婚姻大事可不能草率为之啊。虽然说定下了这门亲事，那究竟正牌的夫人这个王妃是不是唐雅娇呢？哎，这个呀 恐怕还得听成王，甚至听当今皇上的。所以两个人的婚事暂时没有提。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成王啊，对自己这位未来的夫人是既爱又怕，甚至这个怕呀还多上一点。咱们这位唐雅娇未来的唐贵妃唐夫人呢，那真是一个纯牌的女汉子，好嘛，她要发起火来连她爸爸都怕。在这个家中啊，她是说一不二，在成王面前呢，她是时而妩媚啊，时而勇猛。哎呀，找到这个成王啊，一见唐雅娇就矮了半截。这一次呢，成王是非要出来微服私访，跟自己的母亲告了假，他就出来了。可是他走了呀，转过天来唐雅娇就到了成王府了。一问孙皇后，说我哥哥哪儿去了，孙皇后就说了啊，他呢到山西地面陪于谦去办案去了。唐雅娇说，那怎么不带着我去啊，我是未来的王妃呀，我的丈夫到哪儿，那我必须得随时跟随呀。哎呀，老夫人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呀有点怕这个小雅娇，干脆呢就安抚两句，说算了吧，你一个女孩子家家还是在家比较好啊，请等着他们回来交差呀，哎，你们再说你们的事儿。那可不行，唐雅娇啊确定了一定要去找成王，你看谁还拦不住。哎呦，这姑奶奶呀带了两个贴身的丫鬟，这就上了路了。她又不知道成王的消息，她就按照一个大概的方向冒着蒙来了。怎么那么巧？其实前两天呢，她原本是在呀广陵县旁边的一个县，听说广陵这儿有一个七月七花灯会，唐雅娇心说我呢到这儿看看热闹，顺便也打听打听哎，成王的消息。而且这个雅娇心情很不好，七月七嘛，牛郎织女都要相会，你说我的这位王爷丈夫他怎么就扔下我自己就走了呢？就这么的，唐雅娇啊也来到了这个花灯会。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雅娇从这翠花楼底下路过，他这么信眼抬头一看，哎，这不是成王吗？所以他就喊了一句，王爷您怎么在这儿呢？可把朱祁钰吓坏了，我的妈呀，这谁呀、啊、这是。成王心说，我好不容易我保持我这身份，我别让人认出来，谁呀来这么一句。他回头一看，我的妈呀，是这姑奶奶。成王啊赶紧过来，他是连眨眼睛带努嘴呀、啊，干嘛呀，在这儿给这位唐雅娇啊一个暗示，那意思你别瞎说。唐雅娇没明白呀，我说你怎么了啊，你脸上抽筋啊还是身上难受啊？嗨，成王一看，这是这位什么不懂。正这功夫啊，后边李珀追上来了，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成王心说这坏了，这要是在李珀的面前我跟唐雅娇多对话两句啊，是非露馅不可，今天搞不好这事情啊就砸锅了。哎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其实李珀呢刚刚走出翠花楼，他并没有听见呢刚才唐雅娇喊成王那一声。如果他要听见这个雅娇喊王爷，那呀还真就露馅了。李珀没听见，他只是看见远远的呀，哎，自己的兄弟跟一个女子站在一起在那说话呢。这女人是谁呀？李珀心说，好啊，我的兄弟，原来你的心并不在我这翠花楼上啊，你是出来幽会来了，那我去看看去吧。所以李珀呀他是安的这个心，他想过来看看这个女人是谁。所以李珀呀在身后也就喊上了，兄弟兄弟。他这么一喊呢，唐雅娇也听见了。唐雅娇就问呢，哎，王爷那人是谁呀、啊、他叫你呢，你看看有人叫你。 哎呀，此时的成王只是心如火焚的心说，那怎么办呢？这眼看着李破就过来了，我这全盘这就露了馅了。哎呀，你说这姑奶奶怎么这时候你来了？眼看着李破呀就走到成王的背后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有一个人从人群当中到了这边来了，此人正是于谦呢。于谦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我说程少爷，您怎么在这儿呢？程王一看，哎呀，于谦来了，他赶紧装作惊讶的样子，啊啊，哎呀，于大人，于大人，哎呀，您好啊，上次一别好几天了，这不是七月七花灯会吗？我呀也过来看看热闹，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哎，这李破呀，这是我结拜的大哥。于谦赶紧过来一转身啊，就把这位唐雅娇挡在身后，跟李破施礼。知道知道，前些日子发生了好几次的误会了。李大专人，您这也是到花灯节上来游玩游玩呢？啊啊啊，是啊。对于于谦的突然出现呢，李破吓了一跳。其实他倒是知道啊，成王之前跟于谦见过面，那成王不是也说了吗，是他舅舅安排自己去拜访于谦。但是李破呀，对于于谦突然来到当场啊，他还是吃了一惊，因为他知道一会儿自己的这个赛诗会要开始了，这于谦出现很危险的，所以他装作呀若无其事的样子，啊哈哈，于大人，您也来这花灯节呀？可不是嘛，嗨，哎呀，最近办公务太忙了，听说咱们广陵有一个花灯节，我呀也是过来看看热闹，放松放松。哎，我说二位啊，我得跟你们介绍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啊。于谦一回身，就面对着唐雅娇。那位说唐雅娇没说话吗？唐雅娇是多么聪明的一个女子，就在刚才这三个男人的对话当中，唐雅娇马上就明白了，成王这是化妆成了另一个身份，作为李破的什么结拜兄弟，这里边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唐雅娇心说，我呀别瞎说话了，我再捅了娄子，哎，到时候坏了人家的好事，我不好交代。于谦转过身来，向二位介绍唐雅娇。哎，我跟你们说，这位女子可非同寻常，她乃是我们京城锦衣卫百户唐兴的爱女，名叫唐雅娇，哈，唐小姐。另外，她还有一重身份呐，啊。我们大明王朝一国的王爷朱祁钰成王阁下，那是我们这位唐小姐未来的夫婿，这是王爷夫人一份啊。唐雅娇听到这儿啊，脸一红，飘飘万福，哎呀，今天真是巧了，我呢是到山西游玩，正好得见于谦于大人，还有这位少爷，你们好啊。唐雅娇飘飘万福，成王这心呐，这才放下心说，行，哎呀，我这媳妇可以，没露了馅儿。几个人呐又说了一会儿话，是各自离去。尤其于谦今天是身穿便装，旁边又带着刘安一个老家人，所以呀，这个李破觉得可能于谦还真的就是来逛这花灯节了。哎呦，今儿这花灯节可是真热闹啊，眼看着定征天了，并没有要结束的迹象，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在这个乐安桥上还是灯火通明，吹拉弹唱。李破呀颤了颤天，重新拉起成王，我说兄弟，咱们赶紧走吧，赛诗会呀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还得去拜见老爷子呢。成王心说，行了，这时间差不多了，估计这帮子达官贵人已经要正式开始了， 希望于谦的这次行动不会落空。成王跟着李珀就回到了翠华楼。李珀刚到了这个楼前，就见从乐安桥上一下子就出现了几十名大兵，为首的正是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呢。雷万春上前把李珀是抹肩头拢二背就给逮捕了。李珀一看，哎，你是谁？你知道干什么？李珀，你违反大明律，涉嫌聚众吸毒贩毒，还不认罪吗？嗖，哗，这些大兵闯进了翠华楼啊，从一楼到二楼，这就开始了缉拿工作。确实啊，他们来的稍微早了一点，这个所谓的赛事会虽然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啊，翠华楼内的这些官员们早已按捺不住了，很多人放下酒坛，拿起了烟枪，这就开始抽大烟，正让这些军兵卫士给堵上，是人赃俱获。可有一样，唯独三楼的那位郭靖郭公公没逮着。原来呀，就在李珀跟郭公公说自己有一位结拜的兄弟要来拜访他，结果呢，成王没进屋的时候，这位郭靖啊，比猴都精啊，马上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对，所以他借着暗道啊，自己蔫溜了。除了这个郭公公，其余山西官场的这些涉毒的官员是一并拿获。李珀呀，身背绑绳，他是叫苦不迭呀，他还指望着自己的兄弟程少爷给自己疏通疏通，说句话呢。可是他一看，哎，我这位兄弟怎么没受绑啊？再看成王啊，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冲着李珀微微点头，我的大哥，咱们公堂上见。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倩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